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7，梁冀三，高祖武皇帝三。天监七年春正月，为颍川太守王神念来奔。仁子以魏魏吴平侯丙兼领军将军，召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，以班多者为贵。二月乙丑，增至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，凡24班，不登十品，别有八班。又至师外国将军24班，凡109号。庚午，召至周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掌搜剑。乙亥，以南兖州刺史吕僧真为领军将军，领军掌内外兵要。宋孝建以来，治局用事，与领军分兵权，典事以上皆得承奏，领军拱手而已。即吴平侯丙在职郡妾，官曹肃然，治局见皆尽兴，颇不堪命，以事不得久留中。丙子初为雍州刺史。三月戊子，为皇子昌卒，侍御师王显失于僚制，时人皆以为成高照之意也。下四月乙卯，皇太子纳妃，大赦。五月己亥，召复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将鸿胪，又增太府、太州，仍先为十二卿。癸卯，以安城王秀为荆州刺史。先是巴陵马营蛮原江为寇，州郡不能讨，秀遣房阁文赤率众凡其林木，蛮失其险，州境无寇。秋七月甲午，未立高贵嫔为皇后，尚书令高照以贵重用事，照多变更新朝旧制，减削封制，益处勋人，由是怨声盈路，群臣宗室皆卑下之，唯度支尚书袁匡与赵抗衡，先自造官至厅所，欲余官异阙论赵罪恶，自杀以切见。赵闻而恶之，会匡与太常刘方议权量事，赵主方议，匡遂与赵宣敬，表赵指鹿为马。御史中尉王显奏弹匡污毁宰相，有司处匡死刑，赵数死，降为光禄大夫。八月癸丑，敬陵壮公曹景宗卒。初，魏主为京兆王于纳于后之妹为妃，于不爱，爱妾李氏，生子宝月。于后召李氏入宫，垂之，于骄奢贪纵，所为多不法。帝召于入晋中推案，杖于五十，初为冀州刺史。于自以年长而侍卫不及二弟，前怀愧恨，又身与妾屡被顿辱，高照硕赠于兄弟，于不生愤，鬼害杀长史杨灵隐、司马李尊， 诈称得清河王毅秘书，云高照势逆，遂为谈于信都之南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建平，立李氏为皇后。法曹参军崔伯济不从，于杀之。在北州镇皆以魏朝有变，定州刺史安乐王权据以状告之，州镇乃安。乙丑，魏以尚书李平为都北讨诸军，行冀州事以讨于平，崇之从父弟也。丁卯，魏大赦，改元永平。魏京兆王于遣使水平原太守清河房亮，亮斩其使，于遣其将张灵和击之，为亮所败。李平军至京县，诸军大急，夜有蛮兵数千着平营，使及平帐，平坚卧不动，俄而自定。九月辛巳朔，于逆战于城南草桥，平奋击，大破之，于脱身走入城，平尽围之。壬辰，安乐王权破余兵于城北。癸巳，立皇子继为南康王。魏高后之立也，彭城武宣王协故谏，魏主不听，高照由是怨之。朔赠协于魏主，魏主不知信。协见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，京兆王于之反，协僧固与之同。召因诬协北与于通，南招蛮贼。彭城郎中令魏延、前房阁高祖真西召提卓构成其事，诏令侍中元辉以闻，辉不从，又令左卫元贞言之，帝以问辉，辉明邪不然，又以问诏，诏引魏延高祖真为证，帝乃信之。戊戌，赵协及高阳王雍、广阳王嘉、清河王毅、广平王怀、高照俱入宴，协非李氏方产，故辞不赴。终使相继召之，不得已，与非绝而登车，入东掖门，渡小桥，牛不肯进。积之良久，更有使者则携来迟，乃去牛，人晚而进，宴于晋中，至夜皆醉，各就别所消息。俄而元贞引武士积毒酒而至，协曰：“吾无罪，愿一见至尊，死无恨。”元贞曰：“至尊何可复见？”协曰：“至尊圣明，不应无事杀我。”其与告者一对屈直，武士以刀环助之。协大言曰：“冤哉皇天，终而见杀。”武士又助之，协乃饮毒酒，武士就杀之，相臣已入果尸，再归其地。云王因罪而轰。李妃嚎哭大言曰：“高照王李杀人，天道有灵，汝安得良死？”魏主举哀于东堂，赠官葬礼，解幽后家等。在朝贵贱，莫不丧气， 行路侍女皆流涕曰：“高令公枉杀贤王。”由是中外恶之亦甚。京兆王于不能守信都，癸卯烧门，携李氏及其四子从百余骑突走。李平入信都，斩于所至冀州牧韦超等，遣统军叔孙头追执于至信都。以闻群臣请诸于，魏主不许，命所送洛阳，深以家人之训，行至野王，高照密使人杀之，诸子至洛，魏主皆赦之。魏主将图李氏。中书令崔光谏曰：“李氏方人，行至枯胎，乃桀纣所为，酷而非法，请似铲毙，然后行刑，从之。”李平捕于余党千余人，将尽杀之。陆氏参军高浩曰：“此皆协从，前计许之元勉矣，以为表臣。”平从之，皆得免死。浩又之孙也。济州刺史高直率周军击于，有功当封，直不受，曰：“加贺重恩，为国至孝，乃其长节，何敢求赏？”直赵之子也。加李平散骑常侍。高照及中尉王显素务平，显谭平在冀州引截关口，照奏除平民。初，显祖之事柔然万余口降魏，置之高平、博古律二镇，及太和之末叛走略尽，为千余户在。太中大夫王通请徙至淮北以绝其叛，召太仆卿杨春持节王喜之。春上言：“先朝处之边教，所以招附殊俗，且别异华容也。今心腹之户甚重，若旧者见喜，新者必不自安，是屈之使叛也。且此属一毛食肉，乐冬变寒，南土湿热，往必监禁，尽失归附之心，退无藩位之意，置之中下，或生后患，非良策也。不从，遂徙于济州，缘何处之？”及京兆王于之乱，皆符合复于所在超略，如春之言。庚子，为颍州司马彭真等叛魏，遣引良兵去益阳。三官庶主侯登等已城来降，颍州刺史娄岳应城自守，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诸军事，蒋部骑三万出汝南以救之。冬十月，为玄户君主白藻生杀豫州刺史司马越，自号平北将军，求救于司州马先炳，使荆州刺史安城王秀为都督，先炳迁求应付。参佐贤卫一代台报，秀曰：“彼待我以自存，援之一粟，待赤虽旧，非应急也。”即遣兵赴之，上亦召先炳救早生。先炳进顿楚王城，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驻守玄户。 诏以早生为司州刺史。丙寅，以吴兴太守张继为尚书左仆射，为以尚书邢鸾行豫州事，将兵击白早生。魏主问之曰：“卿言早生走也，守也，何时可平？”对曰：“早生非有深谋大志，正以司马越暴虐，乘众怒而作乱，民迫于凶危，不得已而从之。纵使粮兵入城，水路不通，粮运不济，亦成秦耳。早生得粮之源，逆于利欲，必守而不走。若临以亡师，市民必幡然归顺，不出今年，当撰首京师。”魏主曰：“命鸾先发。”使中山王英继之。鸾率骑八百背道兼行，五日至报口。丙子，早生遣其大将胡孝志将兵七千离城二百里逆战，鸾奋击大破之，城上长驱至玄户。早生出城逆战，又破之，因渡汝水为其城。召嘉鸾都督南讨诸军事。丁丑，为镇东参军程景俊杀粟裕庶主严仲贤以城来降，时为颍豫二州自玄户以南至于安陆诸城皆没，为益阳一城卫尉坚守。蛮帅田义宗率群蛮以复卫，卫以为东豫州刺史，上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，义宗不从。十一月庚寅，卫遣安东将军杨春将兵四万攻粟裕。魏主闻行鸾屡捷，命中山王英取益阳。英以众少雷表请兵扶许，英至玄户，辄与鸾共攻之。十二月己未，其狗儿等开门出降，斩白早生及其党数十人。英乃引兵前去益阳。宁朔将军张道宁先屯楚王城，癸亥弃城走，应追击斩之。为益阳太守狄道新降，与娄岳共守益阳。将军胡武成、陶平鲁攻之，降夜出袭其营，擒平鲁，斩武成。由是周敬获权，论功当赏。娄岳耻公出其下，见之于执政，赏遂不行。人参，为东荆州表桓辉之弟舒兴前后招抚太阳蛮，归附者万余户，请治郡十六，县五十。召前镇东府长史厉道元按行治之，道元范之子也。是岁，柔然陀汉可汗复遣河西兀六拔献貂裘于魏，魏主福寿报之如前。初，高车侯被穷奇为叶达所杀，执其子弥额突而去，其众分散，或奔魏，或奔柔然。魏主遣羽林见河南孟威抚纳降户，至于高平镇。 高车王阿福至罗残暴，国人杀之，立其宗人拔利延。叶达奉弥额突以伐高车，国人杀拔利延，迎弥额突而立之。弥额突与陀汉可汗战于蒲类海，不胜，西走300余里。陀汉军于伊吾北山，会高昌王屈家求内喜于魏，使孟威为龙骧将军。魏主遣威发凉州兵3000人迎之，至伊吾，陀汉见威军，步而遁去。弥额突闻其离害，追击大破之，杀陀汉于蒲类海北，割其发送于威，且遣使入贡于魏。魏主使东城子余亮报之，赐魏甚厚。高昌王家失期不至，威引兵还。陀汉可汗子丑奴隶，号窦罗福拔，斗伐可汗，改元建昌。宋其旧仪，4天皆服衮冕。兼著作郎高阳许茂请造大囚，从之。上将有事太庙，诏以斋日不月，自今余驾使出，鼓吹从而不作，还宫如常仪。8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时有请封会稽陕国山者，上命诸儒草封禅仪，欲行之。许茂建议，以为顺柴代宗，是为巡狩，而正引孝经勾命绝云：封于泰山，考祭柴辽，善乎梁府，刻时祭号，此伪书之屈说，非正经之通义也。顺5载一巡狩，春夏秋冬，周遍4月，若为封禅，何其硕也。又如管夷吾所说72军，遂人之前，事至民淳，安得泥金简玉结绳而至，安得捐文告成。夷吾又云，为受命之君，然后得封禅，周成王非受命之君，云何得封泰山禅射手？神农及炎帝也，而夷吾分为2人，妄亦甚矣。若圣主不须封禅，若凡主不应封禅，改其桓公欲行此事，夷吾知其不可，故举怪物以驱之。秦始皇常封泰山，孙皓常遣兼司空董昭至阳县封禅国山，皆非圣德之事，不足为法。然则封禅之理，皆道听所说，失其本文，有主号名于上，而臣阿指于下也。古者4天祭地，礼有常数，诚敬之道，尽此而备，至于封禅，非所敢闻，上加纳之。因推演贸易，常制止以达情者，由是遂止。为终身王英至益阳，将取3官，先策之曰：3官相虚如左右手，若克1官，2官不待攻而破，攻难不如攻易，宜先攻东关。又恐其并立于东， 乃使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，以分其兵士，自督诸军向东关。先是马先炳使云骑将军马广屯长博，君主胡文超屯松县，炳申应至长博，戊戌长博溃，马广遁入武阳，应尽为之。上遣冠军将军彭瓮生、骠骑将军徐元济将兵援武阳，引故纵之使入城，曰：“吾观此城形势易取。”瓮生等既入，引促兵攻之，六日而拔。鲁三将及士卒七千余人，进攻广县，太子左卫帅李元吕弃城走，又攻西关，马先炳亦弃城走。上使南郡太守韦睿将兵救先炳，睿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更开大堑，起高楼，众颇讥其士怯。睿曰：“不然，为将当有切实，不可专勇。”中山王英急追马先炳，将赴邵阳之耻，闻睿至乃退。上亦有诏罢兵。初，魏主遣中书舍人同阳董绍未老叛城，白藻生袭而求之，送于建康。魏主即刻悬户，命于齐狗儿等四将之中分遣二人，斥扬州为宜，以义少及司马越守。遗书未至，领军将军吕僧真与少言爱其文艺，言于上。上前主书霍灵超谓少曰：“仅听清还，令卿通两家之好，彼此惜民，岂不善也？”因召见赐衣物。令舍人周舍未烙之，且曰：“战争多年，民物涂炭，吾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，彼亦有书全无报者，卿宜备身此意。今遣传召霍灵秀送卿治国，持有加问。”又谓少曰：“卿之所以得不死否？今者霍卿，乃天意也。夫立君以为民也，凡在民上，岂可以不思此乎？若欲通好，今以粟裕还彼，彼当以汉中见归。”少还魏言之，魏主不从。三月，魏荆州刺史元稚将兵七万寇禅沟，驱破群蛮，群蛮西渡汉水来降。雍州刺史吴平侯炳纳之，纲纪皆以蛮累为边患，不如因此除之。炳曰：“穷来归，我诛之不降，且魏人来侵，吾得蛮以为屏蔽，不亦善乎？”乃开樊城受其降，命司马朱思远等击至于禅沟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至其之孙也。夏四月戊申，以临川王弘为司空，加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为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降。秋七月癸巳，巴陵王萧宝义卒。九月辛巳， 魏封故北海王祥子浩为北海王，为公孙崇造月尺，以十二属为寸，刘方非之，更以十属为寸。尚书令高照等奏，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与经传不同，结其所以然，云必依经文，生则不邪，请更令方以周礼造乐器，四成即意并成，从其善者，照从之。冬十月癸丑，未以司空广阳王家为司徒。十一月己丑，魏主于事前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，使魏主专上世事，不是经籍。中书侍郎河东裴延俊上书以为，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，未尝废书。先帝迁都行师，手不释卷，良以学问多异，不可暂辍故也。陛下生法座，亲讲大觉，凡在瞻听，臣必俱开。然五经治世之魔楷，应物之所先，福愿经书互览，孔氏兼存，则内外俱周，真俗思畅矣。时佛教盛于洛阳，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，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。处事南阳冯亮有巧思，魏主时与河南尹真琛、沙门统僧仙，则嵩山行胜之地立闲居寺，及岩鹤土木之美，由是远近成风，无不是佛。毕及延昌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。是岁，为宗正卿袁术来奔，赐爵邺王，术邺之地也。时邺为清冀二州刺史，镇豫州。久之，邺谋举州降魏，嗜血而死。九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，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，曰文学高一时，而贪冒荣利，用事十余年，正知得失，委委而已，自以久居端魁，有志台思，论者亦以为宜，而上中不用，即求外出，又不许。徐勉为之请三思之宜，尚不许。庚寅，新作元怀堂，北岸起石头，起东野，南岸起后主篱门，起三桥。三月丙戌，为皇子许生。徐母胡冲华，临京人，父国珍，袭吴史伯。冲华初选入掖庭，同列以故事著之，愿生诸王公主，勿生太子。冲华曰：妾之志异于诸人，奈何为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？即有臣，同列劝去之，冲华不可，死自誓曰：若幸而生男，次第当长，男生身死，所不憾也。继而生许。先是，魏主贫丧皇子，年渐长，身家甚户， 则良家遗子者以为如宝，养于别宫，皇后充华皆不得进。己丑，上姓国子学，亲临讲义。以为召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。旧制，尚书五都令史皆用韩流。夏四月丁巳，诏曰：尚书五都直参政要，非但总领众局，亦乃方轨二程，可隔用事流，秉此群目。于是以都令史侍奉朝请，用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，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，太学博士孔乾孙兼金部都，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护都，宣义末曹参军王勇兼中兵都，并以才地兼美，首应其选。六月，宣城郡吏吴成伯携妖术聚众，癸丑，龚俊杀太守朱僧勇，转屠庞县。闰月己丑，成伯于山，掩至无兴。东土人素不习兵，吏民匡忧奔散，或劝太守蔡准避之，准不可，母勇敢闭门拒守。成伯进锐攻之，准率众出战，大破之。临阵斩成伯，准兴宗之子也。成伯余党入新安，攻陷宜西诸县，太守谢兰遣兵拒之，不胜，逃奔会稽。台军讨贼，平之。兰越之子也。冬十月，为中山献武王英卒。上即位之三年，诏定新历。员外散骑侍郎祖选奏其父充之，靠古法为证，力不可改。至八年，召太史刻新旧二历，新历密，旧历疏，是岁始行充之大明历。为刘方奏所造乐器，即叫文武二武、登歌、鼓吹曲等已成，其如前翅及公卿群如议定，与旧乐参成。若臣等所造，形制合鼓，击府会节，请于来年元会用之。诏无可用心，余且仍旧。十年春正月辛丑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尚书左仆射张继自谓功大赏博，常试宴乐寿殿，酒酣，愿望行于辞色。上曰：卿兄杀郡守，弟杀其君，有何名称？继曰：臣乃无名称，止于陛下，不得言无勋。东昏暴虐，一师一来伐之，岂在臣而已？上履其虚曰：张公可畏人。既惧且恨，乃求出外。癸卯，以季为清冀二州刺史。王国珍亦愿望，把梁秦二州刺史还。酒后余作起云：臣进入梁山便哭。上大惊曰：卿若哭东昏，则已晚； 若哭我，我父未死。”国真起拜谢，竟不答，坐即散，因此疏退。久之，除都官尚书。丁巳，为汾州山胡刘龙居聚众反，侵扰夏州，召谏议大夫薛和发东秦、汾、华夏四州之众以讨之。辛酉，上祀明堂。三月，琅琊民王万寿杀东莞琅琊二郡太守刘熙，据渠山，召魏军。壬戌，为广阳义烈王家族。为徐州刺史卢常遣谭成庶父张天惠、琅琊庶主傅文纪相继赴渠山，清冀二州刺史张继遣兵拒之，不胜。夏四月，文纪等拒渠山，召镇远将军马先炳击之。为右前假安南将军萧宝寅、假平东将军天水赵霞将兵拒渠山，守卢场节度。贾诩，为薛和破刘龙居，西平其党，表至东夏州。五月丙辰，魏晋天文学。以国子祭酒张冲为尚书左仆射，冲续之子也。马先炳为渠山，张继全顿六里以督溃运，上朔发兵助之。秋，为卢场上表请一兵六千，米十万担，魏主以兵四千给之。冬十一月己亥，魏主召扬州刺史李崇等置兵寿阳，以分渠山之势。卢场本儒生，不习军旅，渠山城中粮桥俱竭，傅文纪已城降。十二月庚辰，常引兵先遁，诸军相继皆溃，会大雪，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。先炳追击，大破之，二百里间僵尸相主，魏兵免者十一二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生数，场单骑而走，弃其节传一味俱尽。至谭城，假赵霞杰以为军威，魏主命黄门侍郎真琛持日所场，穷其败状，及赵霞皆免官，为萧宝寅全军而归。卢场之在渠山也，御史中尉由赵言于魏主曰：“渠山罪耳，辟在海滨，卑师难居，与我非吉，与贼为利，为利故必至死以争之，非吉故不得已而战，以不得已之众及必死之师，恐积言岁月所费甚大。假令得渠山，徒至交争，终难全守，所谓无用之田也。闻贼屡以粟裕求益渠山，若必如此，持此无用之地，复比旧有之疆，兵役实解，其利为大。魏主将从之。会场败，迁召侍中。赵明根之子也。马先炳为将，能与士卒同劳役，所役不过布帛，所居无帷幕侵屏， 饮食与饲养最下者同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，四肢壁垒村落险要处，所攻占多劫，士卒亦乐为之用。未以真琛为河南尹，琛表曰：国家居待，患多盗窃，士卒发愤，广治主司李载，皆以下代令长及吾等散男有经略者，乃得为之。有多至力士为其羽翼，重而重之，使得尽之。今迁都以来，天下转广，四远赴会，事过代都，五方杂沓，寇盗公行，李政执清任岁，多是下才，人怀苟且，不能督察。请取五官八品将军以下，干用真迹者，以本官奉序领李卫之任，高者领六部位，中者领京图位，下者领李政。不尔，请少高李卫之品，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，都则有所，年古可清。诏曰：李政可进至勋品，京图从九品，六部位正九品，诸职中减取，不必五人。臣又奏以羽林为游军，于诸房巷私查盗贼，于是洛城清净，后城冢焉。是岁，良知境内有州二十三，郡三百五十，县千二十二。事后州名尽多，废置离合，不可生计。魏朝亦然，上敦睦九族，幽戒朝事，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，百姓有罪则按之如法，其原作则老幼不免，一人逃亡，举家制作，民既穷窘，奸诡一身，常因郊寺有莫陵老人遮车驾言曰：陛下违法，急于庶民，缓于权贵，非长久之道，诚能反噬，天下幸甚。赏于是死有以宽之。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诏：自今不折之家，即罪应制作，若年有老小，可停江送。以临川王弘为太尉，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。秉臣为以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高照为司徒，清河王毅为司空，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加仪同三司。诏虽登三司，犹自以去要任，样样形于颜色，见者嗤之。尚书右丞高绰、国子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，即召为司徒，绰送迎往来，轨竟不易召。绰故不见轨，乃惧归，叹曰：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，今日举措不如风声远矣。绰允之孙，轨亦之族孙也。清河王毅有才学问望，乘彭城之祸，因试验为诏曰：天子兄弟具有几人而简之激进， 喜王莽投突，解魏阳之资，遂篡汉室。今君身躯，亦恐终成乱阶，会大汉，召善路囚徒，欲以收众心。亦言于魏主曰：昔季氏旅于泰山，孔子及之，诚以君臣之分，以防微杜渐，不可独也。简善路囚，乃陛下之事，今司徒行之，岂人臣之义乎？明君失之于上，奸臣窃之于下，祸乱之际，于此在矣。帝笑而不应。夏四月，魏召尚书与群司居礼御讼，令饥民旧谷燕衡二州及六镇，已有魏大赦，改元延昌。冬十月乙亥，魏立皇子许为太子，使不杀其母，以尚书右仆射郭作领太子少师。作常从魏主姓东宫，怀黄骈以奉太子，时应召左右赵陶公，身为帝所信任，作私事之。时人谓之陶公仆射黄骈少师。十一月乙未，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。初，其太子步兵校尉平昌福曼荣表求至一代礼乐，世祖召选学士十人修五礼，丹阳尹王翦总之，翦卒，以世父国子祭酒合印，印还东山。其明帝敕尚书令徐孝嗣掌之，孝嗣诛，率多散邑，召骠骑将军何同之掌之。经其末兵火，仅有在者。帝即位，同之起审省制之仪，敕使外降。时尚书以为庶务全余，疑似隆平，欲且省礼局，并还尚书遗曹。诏曰：礼坏月缺，时宜以时修定，但请之修撰不得其人，所以历年不就，有名无实。此即经国所先，可及撰次。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奏，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，令自举学古一人相助抄撰，其中乙者以拾取白虎故事，请制止断绝。乃以右军记事明山斌等分掌五礼，同知总其事。同知卒，以镇北资义参军辅选代之，选曼荣之子也。至是五礼成，列上之，和八千一十九条，诏有司遵行。即有临川王弘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，是岁未以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，至安昌，立东荆州。十二年春正月辛卯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二月辛酉，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。己卯，为高阳王雍进位太保。豫州破进魏境，其民多私与魏人交涉，渠山之乱或因与魏通。渠山平 心不自安。清济二州刺史张继不得志，政令宽弛，僚吏颇多侵于。庚辰，豫州民徐道角等夜袭州城，杀继，送其首降魏。魏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将兵赴之，于是魏饥，民饿死者数万。侍中尤召见以为渠山滨海卑湿难居，豫州又在海中，得志尤为无用。其地余贼要进，去此渐远，以渐远之兵攻要进之众，不可敌也。方今年饥民困，唯宜安静，而复劳以军旅，费以馈运，臣见其损，未见其益。魏主不从，复遣平西将军西康生将兵逆之。魏发，北兖州刺史康炫遣司马霍凤伯讨平之。辛巳，新作太极殿。上常与侍中、太子少傅、建昌侯沈约各书立事，约少上三事。初，魏人曰：“此功护前，否则休死。”上闻之怒，欲治其罪，许免故谏而止。上有汉于张继，从容与曰欲及之。曰曰：“左仆射初作边州，以往之事何足复论。”上以曰与继婚家相慰，怒曰：“轻言如此，使忠臣也。”乃撵归内殿。曰惧，不觉上起，犹坐如初。即还，未至床而凭空，顿于户下，因病。猛齐和帝以剑断其舌，乃呼道士走赤章于天，称善待之事不由己出。上前主书黄木之事急，西还增损不及起闻，俱罪，乃白赤章事。上大怒，终使谴责者硕四，曰义句，润月乙丑足，有司事曰文。上曰：“情怀不尽，曰隐，改是隐侯。”下五月，寿阳久雨，大水入城，庐舍皆没。为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，水增未已，乃乘船赴于女墙，城不没者二半。将佐劝崇弃寿阳保北山，崇曰：“吾田守翻越，德薄至哉，淮南万里系于吾身，一旦动足，百姓瓦解，扬州之地恐非国物，吾岂爱一身，取愧王尊，但怜此市民无辜同死，可劫伐随高，人归自托，吾必于此城俱没，请诸君勿言。”扬州至中裴炫率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，避水高原，魏崇还北，因自称豫州刺史，与别驾郑祖起等送人子来请降。马先炳遣兵赴之，崇文炫叛，未测虚实，遣国侍郎韩方兴单葛召之， 炫文重载，怅然惊恨，抱曰：必因大水颠沛，为众所推，今大计已耳，势不可追，恐民非公民，利非公利，愿公早行，无犯将士。重遣从弟宁朔将军沈等将水军讨之，炫战败，沈追拔其营，炫走为村民所执，还至玉生湖，曰：吾何面见李公乎？乃投水死。炫叔夜之兄孙也。郑足齐等皆伏诛。崇上表以水灾求解周任，魏主不许。崇臣身宽厚，有方略，得士众心。在寿春十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来无不摧破，临敌谓之卧虎。上屡设反间以疑之，又受崇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万户郡公，诸子皆为县侯，而魏主素知其忠笃，委信不疑。六月癸巳，新作太庙。秋八月戊午，以临川王弘为司空。为横四二州地震，山明，余年不已，民负压死伤甚重。魏主姓东宫，以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，命太子拜之。光辞不敢当，帝不许，太子难免再拜。真是王显其请从太子拜，于是功臣皆拜。光北面立，不敢答，为西面拜谢而出。十三年春二月丁亥，上耕吉田，大赦。宋齐吉田皆用正月，治世使用二月，即治斋祀先农。为东豫州刺史田义宗衰老，与诸子孙聚敛无厌，部内苦之，咸言欲叛。魏主遣中书舍人刘陶福慰劳义宗，陶福还，其义宗侵扰之状，魏主赐诏曰：陶福闻清昔鲁生在淮南贪暴，为而不已，损清成效，可令鲁生复阙，当加任使。鲁生久未至，诏喜义宗为镇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又虑其不受待，遣后将军李世哲与陶福率众袭之，掩入广陵。鲁生与其弟鲁贤、超秀皆奔关南，招引凉兵攻取光城以南诸戍，上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，鲁贤为北豫州刺史，超秀为定州刺史。三月，为李世哲击鲁生等破之，复至郡戍，以义宗还洛阳，授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义宗上表称为陶福所谗，即言鲁生等为陶福逼主使叛，岂赦陶福与臣对辩虚实，诏不许，曰：既经大诱，不容方更为欲。秋七月乙亥，立皇子伦为少陵王，义为湘东王，季为武陵王。 冬十月庚辰，魏主遣骁骑将军马邑舒未遇柔然。魏王卒之入寇也，上命宁州刺史符人李略遇之，许世平用为益州。卒退，上不用。略愿望有异谋，上杀之。其兄子苗奔魏，步兵校尉泰山淳于旦常为益州主簿，自汉中入魏，二人共说魏主以取蜀之策，魏主信之。辛亥，以司徒高照为大将军，平蜀大都督，将部骑十五万寇益州，命益州刺史傅树衍出巴北，凉州刺史杨芷出禹城，安西将军西康生出绵竹，辅军将军真琛出剑阁。乙卯，以中护军袁瑶为征南将军，都督镇鄂梁楚。尤召见以为，仅贫年水旱，百姓不宜劳役，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，故有征无战。今之臣计者真伪难分，或有怨于彼，不可全信。蜀地险隘，阵术无隙，岂得虚城服说而动大军，举不慎时，悔将何及？不从，以淳于旦为骁骑将军，贾李苗龙骧将军皆领向导统军。魏降人王族陈迹，求掩淮水以灌寿阳，上以为然。使水公陈成伯、才官将军族选是地形，咸魏淮内沙土飘轻不坚实，功不可救。上服听，法徐阳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助之。贾太子右卫帅康炫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护宴坐于钟离。一人及战士和二十万，南起福山，北抵禅石，依岸筑土，合己于中流。魏以前定州刺史杨金为华州刺史，今春之地也。先是，官受调捐，尺度特长，任事因缘，共相进退，百姓苦之。今令西医公尺，其书物尤善者，赐以杯酒，所书少列，亦为受之，但无酒以示耻。于是人敬相劝，官调更胜旧日。魏太子上幼，每出入东宫，左右乳母而已，功臣皆不知之。詹氏杨玉上言，岂自今召太子必将首斥，令臣等一从。魏主从之，命功臣在职者从至万岁门。魏御史中尉王显为治书侍御史杨固曰，吾作太府卿，府库充实，卿以为何如？故曰，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，州郡赃赎，悉书京师，以此充府，未足为多。且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，可不戒哉？显不悦，因事奏免故官。